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主题，接着和您一起呢边听段子边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在介绍了尚书周礼之后啊，三字经的作者继续为我们介绍儒家六经这几部典籍。接下来要引出的呢是对《礼记》的介绍。我们之前在笼统的了解六经的时候也曾经提到，《礼记》在中国文化史上也占个第一啊，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文化资料的汇编，主要收集的呢是一些研究仪礼的文章文献。其实孔子当年啊在教授弟子的时候曾经传给自己的弟子仪礼啊，主要记载的呢是周代的很多婚丧祭祀啊方面的这些礼法。不过呢，受体力的限制，在这些记录当中啊，基本上只是如实的陈述这些仪式，哎，给记录下来，并没有涉及仪式背后这些礼的意义。就我为什么要去守这些礼，为什么要照着这样的仪式去做，这背后的意义没有讲。如果仅仅只是把这仪式记录下来，而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仪式，就是我们说的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所以后世的人，特别是我们的这些儒家学者啊，他们在习礼的过程当中，就根据自己的理解啊，撰写了大量阐发这些礼背后的意义的论文啊。这类的论文呢，都被统称为记，这是可以说作为仪礼的附属品啊，这么一个存在。可是呢，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啊，我们之前提到几部儒家的典籍著作，在这样的一场近似于文化灭绝的活动当中啊，都受到了重创，《礼记》呢也不例外。不过所幸的是呢，这类记的文体，它本身就已经是后世的人呀，在阐述他们对于仪礼的理解。那么一旦等这次文化灭绝活动啊过去之后，那么这些人还有很多在世，他们可以依据自己的理解，自己脑子里留存的这些印象，把这些记的文章啊恢复出来。这和我们之前说单纯的去把尚书这样的历史文献，你说一字不差的给复原，这个是有难度的。那么本身就是阐述自己的理解，那这些人当然可以把这些文章再去恢复回来。所以相对来说呢，焚书坑儒对于礼的研究以及阐述礼的这些论文记这样一种文体的传播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所以到了西汉时期啊，在市面上还是能够见到很多用先秦古文撰写的记。那么这些文章呢也被当时的学者呀进行了收录汇总。在汉代研究仪礼的学者当中呢，有两位啊最有名。一位呢叫戴德，一位呢叫戴胜。这两个人啊是叔侄关系，戴德呢是叔叔，戴胜是侄子。两个人呢各自集纳批注了一版当时市面上能够搜集到的讨论仪礼的使用记这样一种文体来写作的文章汇编。因为两个人年龄有长幼，又是叔侄关系，所以呢叔叔戴德集纳的这部汇编就被人们称为大戴礼记，而侄子戴胜集纳的这部汇编呢就被人们称之为小戴礼记了。不过呢大戴礼记啊这个收集的篇目比小戴礼记可是要多很多的啊。戴德呢是收集了85篇，而戴胜呢是收集了49篇。结果呢这个大戴礼记也可能是有点过于冗长了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原因吧。总之呢在当时流传的就不是很广，逐渐的呢大家学礼记就都去学小戴著的这版小戴礼记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礼记呢其实就是小戴礼记。所以三字经的作者呢在介绍到礼记这部著作的时候用了这么12个字来介绍：大小戴著礼记，树圣言，礼乐备。 啊，这叔侄二人呢各自著了一版礼记，内容上呢记录了圣人的言论啊。我们看礼记，这小代礼记啊，全书接近10万字啊，里面收录的这个文章的规模可以说非常的庞大，而且内容分类也很杂。除了解释当时大部分的仪礼规矩之外，还有很多独立的篇章。我们之前其实也给您介绍过，包括咱们之前提到的大学啊、中庸啊，其实都是礼记当中的一篇文章。哎，但是后世的儒家的学者把他们呢单独的提炼出来，作为儒家的这个经典啊，要求孩子们都要去学习。这些文章本身其实就已经是一部部非常优秀的这个著作了。而且呢在礼记当中收录的很多其他文章里啊，虽然我们今天生活中可能您会说，哎呦，这些书我可没看过，也没有钻研过，但是您放心，礼记的这个精神早已经根植到我们中华民族每一个人的血液当中了。就算您没有读过礼记的原文，但是礼记当中提到的这些典故，使用的很多语言都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广泛存在啊，包括我们生活中的很多成语，哎，虽然您说的时候可能不经意间顺口就说出来了，其实您去寻根溯源都是出自礼记这部文化资料的汇编。所以事实上，无论您是否学过研读过礼记，礼记里面所蕴含的观念思想啊，早已经深深地融入我们的血液中，成为我们日常行为准则的一部分，也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包括我们生活中的一些老理儿、老规矩，虽然未必是从周朝流传下来，说这么多年一点没变，那可能不至于，但是其中啊，也有很多真的是属于以礼范畴的内容，一代一代的在民间流传。包括我们的相声作品在内啊，也有很多都记录了这些老理儿、老规矩。我们下边呢，就来一起欣赏几段这样的作品。我们首先请您欣赏当年中央广播说唱团的两位相声名家郝爱民先生和王金城先生表演的一段《妈妈令》。 你看相声这个形式啊， 嗯， 生动活泼，通俗易懂， 男女老少都爱听。 哎，也有不爱听的。 谁呀？ 我大妈。 她怎么不爱听啊？ 她说了， 嗯， 我最烦相声里这些俏皮话了。 哦， 没事净拿老太太开心。 嗯， 什么老太太的脸蛋儿褶子了， 皱纹多点， 老头那脸蛋就平整啊？ 倒也是。 嗯，还有什么老太太吃柿子， 嗯， 缩瘪子了。 您掉了几个牙呀？ 我这刚镶上。 哦，那不是说您呢。 嗯，最可气的就是讽刺我养鸡。 嗯， 什么老太太上鸡窝，笨蛋。 嗨，我笨吗？ 要不是我跟我们闺女小翠操持，她能找上个好对象。哦， 您怎么给操持的呀？ 嗨，蚂蚁穿豆腐。 嗯， 甭提了。 怎么呢？ 我大妈呀给小翠找个对象小张。 嗯， 俩人见了两回面，不错。 哦， 可是我大妈老不放心。 对呀， 没事总想查问查问。 她查问什么呀？ 哎呀，我说翠儿啊，哼，你们都上哪儿谈去了？ 你问这干什么呀？ 哎，你倒给我说呀。 那我们就在那电线杆子上溜了两趟。 哎，电线杆子上头啊？ 不是下头。 这位说话可大喘气啊，他请你吃饭了没有啊？嗯， 没有。 喝汽水了没有？ 没有。 吃巧克力了没有？ 没有。 吃秤砣了没有？ 吃秤砣干嘛呀？ 嗯，那玩意儿它铁啊， 什么也没吃。 那算了。 嗯， 我告诉你，这小子可是雌公鸡，一毛不拔。 嗯， 他这叫耗子尾巴上长疙瘩。 嗯， 没多大能水，不跟他谈了 啊，这就不搞了。 小翠说：“妈， 嗯， 看您说的，我们彼此之间总算有了点感情。” 就是嘛。 老太太把嘴一撇：“ 呸，什么感情啊？你懂什么叫感情啊？ 说感情到感情，感情不能空对空。 嗯， 没点东西做保证，早晚得喝西北风。 哦， 有钞票，腰了横。 嗯， 有房子，说话冲。男方只要肯花钱，女方自然有感情。”男方要是小气鬼，咱给他来个扭着秧歌打腰鼓。 怎么讲啊？ 没事拿他崩， 光认钱不认人。 你别说，这么一搅和，这婚事愣推了。 这叫什么思想啊？ 孩子， 嗯， 甭着急，妈明儿再给你找个好的。 就这样还想找好的呢？ 哎，还真给找着了。 是啊，这老太太还真够有路子的。 又找了个轻功小王， 嗯， 是个独生子， 哦， 家里也挺有钱。 这个怎么样啊？ 不错呀。 是啊， 没事带着小翠儿看电影， 嗯， 压马路， 哦， 花钱一点不在乎， 嗯， 请老太太吃饭铺，老太太高兴的是欢蹦乱跳，呲牙咧嘴，连拉又带吐。 怎么了？ 吃多了， 瞧这点出息。 你别看把他撑着了， 嗯， 还挺满意的。 是啊， 哎呦，翠儿嘞， 嗯嗯， 这可是块肥肉， 哦， 咱们得秋后的蚊子。 怎么讲啊？ 紧盯， 紧盯啊！ 嗯， 跟这老太太学不出什么好来。 哎呀，翠儿啊， 嗯， 婚姻大事儿可得给我抓紧着点啊。 怎么个抓紧法呢？ 你先抓紧跟他借200块钱。 这就要跟人借钱啊？ 嗯，快去借呀。 怎么好跟人家开口啊？ 哦，当面不好说呀。 啊。 你不会给他写信吗？ 净馊主意。 这封信真写了。 哦，怎么写的呀？ 头一句，亲爱的小王， 嗯， 为了使我们俩一起奔向2000，希望你先借给我200。 哦， 有了200， 嗯， 咱先买个0550，再来个立体声6060。 嚯， 有了200，我们就可以很好的奔向2000。 嗯， 没有200，我妈说一切都等于零。 这都是老太太的主意，干嘛跟人借那么多的钱呀？ 还有呢？ 还有呢？ 要嫁妆钱， 嗯， 喜糖钱， 啊， 押车钱，压岁钱， 嗯， 喂奶钱，养身钱，棺材钱， 棺材钱 啊！老太太连后事都想好了， 全算计到了。 这里还有奖呢。 是啊， 什么新媳妇儿盘腿坐在炕上， 嗯， 不能够随便下地， 干嘛呀？ 得小姑子给带朵花， 嗯， 日后准发家。 迷信。 小叔子打3拳， 嗯， 最少50元， 财迷呀，啊！ 头绳搭个双套环，当年媳妇儿当年孩， 由不得你了。 新娘子双脚落地是早养儿子早得计， 这都什么呀？ 拽着衣裳脚是来对大胖小。 那行了，别来那妈妈论了。 要搁你的意思呢？ 不坐汽车不花钱，一对夫妻一个孩，你大妈那是买卖婚姻，应该对她进行说服教育。 还说服教育他呢？ 啊， 他竟说服别人了。 是啊， 你们都看了没有？ 嗯嗯， 你看那电视里天天都讲啊。 哦， 什么老太太领导结婚新潮流？ 嗯， 要钱技术誉满全球。 好嘛，他给用在这儿了。嗯， 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嗯， 你要花钱我就点头，你要不乐意那就是土豆搬家。 怎么讲啊？ 给我滚球。 好嘛，哎，这小王怎么表示的？ 他还真同意了。 是啊。 所以我大妈决定4月26号大办喜事。 干嘛选4月26号啊？ 你们年轻人不懂。 嗯， 成双配对嘛。 哦， 这叫良辰吉日。 那单日子呢？ 单日同床，家败人亡。 双日子呢？ 双日和好，白头到老。 这都是封建迷信，不能听这一套。 小王他爸爸呢也不同意大办。 对，应该新事新办。 可是说不服我大妈呀。 嗯， 小王他爸爸想了一个主意。 什么办法呀？ 就说这院啊太小。 那就别折腾了。 老太太不服啊。 嗯， 什么？哦，你们那院小啊？ 啊， 我这院大，就在我这儿办吧。 他给揽过来了。 结果是搭起了锅灶， 嗯， 请来厨师，鸡鸭鱼肉，大办酒席。 干嘛非得要大办呢？ 哎，儿女终身大事， 嗯， 一辈子就这么一回。 哦， 不大办对不起孩子， 嗯， 也让街坊四邻的笑话。 这叫铺张浪费。 浪费？我浪费你们家钱了？ 您浪费谁的也不对， 还讲排场呢。 是啊。 哎，那汽车呀， 嗯， 都得成双成对。 得成对。 哎，小翠儿结婚那天就请了10辆汽车。 嚯，这么多用得了吗？ 那少了它不够派呀。 是啊， 您看吧。 嗯， 那都是铃木摩托开道 啊， 卡车上扬鼓扬号。 嚯， 小汽车披红挂彩。 嗯， 小翠儿呢嗷嗷直叫。 他叫什么呀？ 车来了不少。 嗯， 他是坚决不上。 对，应该不上。 什么呀？没那上海小车他不上。 哦，这么个不上啊。 可巧呢，小王他爸爸认识一个开上海的司机。 这，嗯，不是解决了吗？ 解决什么了？给人司机做难了。 是啊， 你说帮这忙吧， 嗯， 违反制度。 对， 不帮这忙吧，又是朋友面子。 那也不能帮这忙。 还是小王他爸爸想了两全其美的办法。 嗯， 车给借来了。 哦， 司机不敢来开呀。 对呀， 就另外请了一个新手。 哦，这不会开。 哎，会开，就是不会拐弯。 嗨，嗯，这不是要命吗？ 不过呀， 嗯， 小翠儿离小王他们家不远， 嗯， 就隔3个门。 哦，还挺近的。 但是不能直接去。 怎么了？ 那得兜兜风，摆摆阔，显显威风，取取乐。 这浪费汽油。 也搭那天这司机啊， 嗯， 多喝2盅酒。 哦， 晕头转向就开着车了。 是啊， 开着开着从前面来一卡车。 嗯， 他往旁边一打舵轮， 开过去了， 撞电杆子上了。 竟天坐小车啊， 一个急刹车，噌的一下，小翠儿这脑袋整撞在车门的扶手上。 哦， 眼没着玩一三角口子，哒哒直流血， 多危险啊！ 把大伙急坏了， 就是 赶紧找纱布连眉毛带眼睛一块全给裹上了， 那看不见了。 我大妈有办法， 什么办法呀？ 一边给脚一哭了眼儿， 这什么形象啊！ 您知道这是受伤了？ 不知道呢， 以为佐罗来了呢。 就是， 一听说4月26号是双月双日，大吉大利的日子。 嗯， 我大妈他们同院啊，老李的小二也要改这天结婚。 是啊， 哎，两家在医院里办婚事儿。 嗯嗯， 各不示弱 哦， 但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还叫上阵了。 哎，结婚那天您看吧， 嗯， 宾客迎门是到处是人呢， 嚯， 两边摆上台擂台了， 是啊， 好几桌都摆好了。 嗯嗯嗯， 老李那桌先开始的 啊， 有一小伙子喊上了， 说什么呀？ 报报菜名 哦， 小肚酱肉、香肠松花、红烧排骨、清蒸鸡鸭、南煎丸子、糖醋黄鱼、姜醋风味，请快入席。 这菜还真不少。 我大妈说干什么呀？ 嗯。 干嘛要瞄我们是怎么着？ 哦， 我也来两嗓子。 不服气还？ 哎，溜菜叶、溜肉片、溜鲜蘑、溜肚块、溜肥肠、溜虾段，还有老太太钻被窝。 嗯， 出溜白菜。 出溜白菜啊？ 你没吃过呀？ 啊， 解馋去吧。 好嘛，真够热闹的。 菜上齐了。 嗯， 两边又该上酒了。 对呀、啊， 老李那边有个小伙子站起来， 嗯， 端起酒杯要抖抖机灵。 哦， 唱一个喜歌。 喜歌， 这劲儿的 啊，您给学学。 哦哦哟，民谣的咿呀铃啊咿呀。 行行行行行行行，这位还日本式的这个。 我大妈这儿有一位不服了， 嗯， 怎么意思呵？拿日本喜歌秒上我们了啊？ 嗯嗯， 以为我们都傻着呢？ 嗨， 哥几个， 嗯， 端起酒杯来， 哦， 咱也得来一段， 嗯， 给他来个日本北海道民歌拉网小调带划拳的， 带划拳的， 哎，哎呀啦，哎呀啦，哎呀啦，哎呀，无愧神，无愧神， 六六 七个巧啊， 八匹马呀， 快喝酒啊， 全来了啊， 俩好。 这通乱哦，真够乱的， 喝着喝着可就打起来喽。 怎么还打起来了？ 我大妈这有几位啊？ 嗯， 跑老李那桌吃去了。 上人家干嘛去？ 这边菜都吃光了 啊， 一看那桌还有几个鸡头，哥几个全过去了。 这至于的吗？ 有一主啊、 嗯、 一边吃还一边嘟囔呢。 哦， 嗯，好，这鸡够老的， 嗨， 废我牙了。 嗯， 哎呀，您看我这一个月的这生活费，嘿，我全都随了礼了。 那喝多了。 哎，今儿这十块钱我是搁这边了。 嗯， 我这刚看见一鸡头， 谁让你随来的呀？ 人老李那不答应了。 啊， 嗨嗨嗨嗨嗨，你随礼了吗你？ 问问吧。 有什么？哎呦呵，我还没敬礼呢啊、 嗯， 敬礼。 谁问你敬礼了？问你随礼了没有？ 啊，对，随随啊。 哦，随了， 随随。 嗯嗯。 你随什么了？我是随这十块钱了。 嗯嗯， 你随哪儿了？我就随那边了。你那边吃去，你 脚轰走了吧？ 我告诉你，我们这儿可不伺候白吃猴啊。 嗯， 啊、对了，哎，我说你说清楚点，嘿，谁是那猴？嘿，我告诉你，你说话清楚点，我告诉你啊，我可听得清楚啊。嗯、你把那后槽牙张开了，你啊，怎么意思你啊？我这是看得起你， 嗯， 啊，我才吃你呢。 哦， 是吧？我要是看不起你， 嗯、 我还不娶你呢啊！ 不娶呀？ 不是，我还不理你呢。 醉话。 对了，我们这儿就天津包子，狗不理。 嗯、 那对，哎，谁是狗？嘿，你是狗，你是狗，稀里哗啦。 怎么了？ 桌子给周了。 哦。 剩菜撒了一地。 嗯。 闹得乌烟瘴气，盘子满，碗屋乱飞。我大妈差点咽气。 咽气 啊！这时候我大妈过去给劝架， 啊， 走到半道嗖过来一饭碗，啪，整堆太阳穴这儿， 嚯， 玩一四角口子，你 多悬呐、 啊！把小翠儿急坏了， 就是， 赶紧拿纱布，有个老太太缠， 嗯嗯， 一边缠一边嘟囔、 哦， 妈，看今儿都让您给闹的，您看您那脑袋跟我那脑袋成什么模样了？这让人看着多寒碜呢！ 你大妈怎么说呀？ 傻丫头，你懂什么呀？这图个吉利 是啊， 这里也有奖。 有什么奖啊？ 这叫白头到老， 还麻不乱呢。 小翠儿忙问妈：“那您那脑袋上算什么呀？” 他怎么说呀？ 那我这是到老白头。 欣赏了郝爱民先生和王金城先生表演的这段新时期的相声作品《妈妈令》，我们第一时段开心茶馆呢到这儿也要告一段落了，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呀再和您一起呢继续分享一些讲述这些老理儿老规矩的相声作品。

北京展映，将在北京地区32家商业影院、学术机构、高等院校放映近1000场优秀影片。展映场所信息详见北京国际电影节官网 www.bjiff.com。 情到春烟柳如烟，不听你唱惊喜，纵一下出仙飘，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头捋一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光顾 7.6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长凳，跟我来来呢。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南亭，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单。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还是继续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今天我们聊到的呢是三字经里啊介绍李济的四句：大小戴助李济，树盛言李月背。刚才上一时段呢，我们欣赏了郝爱民先生和王金城先生表演的一段相声妈妈令。这些仪礼啊可不是光结婚的时候有，这家里要死个人呀，出殡的时候那规矩可就更大了。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来一起欣赏传统相声经典名段《白事会》，由马志明先生和黄族民先生合说。 黄族民， 对，是我呀， 少见呐。您倒好啊。 嗯，好好好， 家里都好。 都好都好， 家里都谁好？ 都是。这让我怎么回答？都谁好？看您问谁了？ 问谁呀、啊？问问老太太。您的老太太好。 哦，我母亲身体可硬了。 大娘好。 好好好。 婶子好。 谢谢。 您的大嫂子好。 我们家是寡妇大院。 弟妹好。 行了， 大姨子。 别问了，哪儿的事儿啊？ 给你问好，你 全是女的，没男的。 哦，也有 啊， 我们家男的多。 搬一块儿住下是怎么着？ 商量商量吧。 别商量，哪儿的事儿啊？ 着急干嘛？ 问我们家男的。 我问男的，男的问谁呀、啊？男的咱们问问。哎，老爷子好，您的父亲潘老人家。 别问了。我爸爸过去了 啊， 过去了 啊，过哪边去了？刚我看打那儿过去一个。 哎， 接手去了吧。 谁呀、啊、 岁数不大还挺绍兴。 哪儿的事儿啊？ 说过去。 哦，过去就是走过去呀。 怎么过去？ 这种人过去那是下市了。 下市了？ 哎， 自由市场了。对了，卖果仁的就是吧。 我说卖果仁了吗？ 卖香菜。 谁呀、啊、卖是下市就是下自由市场。 下什么市？ 下市我爸爸没了。 没了 啊？ 没了 啊？ 找找啊。 啊，哪儿找去？ 哎呀，手绢没了还找着用，手绢哪儿去了还找着呢。你爸爸没了不找就完了？ 那怎么找呢？ 想法子撒出人去找啊。再不你就贴告白条、哎、像什么路口啊、电线杆子呀、啊、马路边上啊，